沉默？沉默是沉默。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宝贝对不起是草蜢乐队的经典名曲，也称得上是华语乐坛的金曲之一了。这首歌曲收录在1993年草蜢推出的同名专辑里，有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 这首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记忆了，代表了一个时代。尽管这首歌已经20多年过去了，仍然会有太多的人喜欢它，在 K 歌的时候也不忘记来上这么一首。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虎队《蝴蝶飞》。 Yeah!

醒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记忆

在路上看风来雨去，更像爹娘，无以为报却牵强，泪我成两行。在眼望看明月何处可照家乡，家乡的月亮口传心温柔，我爹娘路漫长夜漫长，好思量月落思量月惆怅，再向前方白发长，爹娘可盼我归乡。夕阳西下水中涟漪醉船桨，消散远方。人世一晌，像那起电话晚上的亮，今夜家乡月可亮，桂花可香。今夜家乡月可亮，桂花可香。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区分它们的标准并不是简单的外形设计上，恐有一副粗犷豪迈的皮囊，却只能在城市的道路中撒撒野。它们与普通轿车的区别，可能仅仅是空间略大，通过性略强而已。翻开近些年 SUV 销量的排行榜，可知我国持续火热几年的 SUV 热潮，并非强悍 SUV 出了大力，真正的越野好手凤毛麟角，在销量端更是难觅踪迹。那么作为硬汉的首选座驾，真正强势的越野车应该具备哪些标准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承载式车身是区分城市 SUV 与硬派 SUV 最为重要的一条。顾名思义，非承载式车身的车架是支撑全车的基础，承受着整车的荷载，通过橡胶软垫或弹簧的形式与车架做连接。作为非承载式车身的核心，底盘大梁架是越野车的灵魂，除了承载整个车体的重量之外，引擎、悬挂、变速箱等都安装在车架上。简单的说，真正的越野车即便去掉车壳，光是底盘大梁架带着引擎裸奔都是可以的。非承载式车身最大的优点就是车身的强度极高，大梁钢架能够提供可观的车身刚性，应对路面的冲击颠簸更为得力。此外，由底盘与车底分离，在应对路面冲击时，在车内反倒会感觉轻柔不少，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坐在大卡车里感觉比坐小轿车更为舒服的原因。作为区分越野车与 SUV 最为根本的条件，基本上只要是非承载式车身的 SUV， 在越野方面肯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城市路开惯了，有没有想要到复杂的路况撒撒野呢？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跟随九六九汽车俱乐部一起狂飙吧。 有多远的距离？原来你就住在

有规律的生活是做好一切的最基本要求，时刻保持旺盛的精力，这也是获得信任的第一步。所以还是不要只是今天早睡，要形成习惯呀。 曾经让我完美。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告诉我如何流浪，哪里是风的去向。这首歌来自于齐秦的《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想着你》。轻摇滚的曲风其实是很适合在夜晚开车的时候听的。你敢相信这首歌竟然是1986年的专辑？专辑的风格延续了前两张齐秦的专辑，柔情曲风与摇滚曲风并存。听过这张专辑的人一定都会大呼过瘾，这也是周志平这位音乐诗人很少采用的抒情摇滚曲风创作的。总之很难得能听到这样的歌曲。

中心，随波飘飘荡荡，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哦，希望，希望就在远方，会有你最温柔的目光指引我到你的方向。希望，希望在你心上能看见黑暗中的光芒，穿越了忧伤，打开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